喂阿湛，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啊，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城寨對我嚟講係一個社群，志同道合嘅人走埋一齊，裡面有好多嘅活動，包括媒體內容、講座、課程、深度旅遊，豐富每一個成員嘅人民精神，成為更好嘅公民。我希望呢個社群會越做越大。 啲人话你哋搞围标搞得好叻喎， 对唔住，我哋系反围标。 讲得啱，睇解围随时可以帮你悭翻几十万。 嗱，今次澳门十号风球满目疮痍所引发嘅思考咧，我觉得就唔系净系食花生嘅，而系话究竟一个点样嘅管治模式，令到市民安居樂業咧，係兩條路線嘅鬥爭嚟。呢個究竟我哋係行澳門嘅中國模式啊，定係繼續行翻英治時代一個良政善治咧？咁樣中國模式佢個危機，我頭先所講都係一樣嘅，就係食 Panadol 醫癌症。有咩唔掂咧？就即時咧就通過一個政治手段去冚咗個問題， 或者經濟手段， 或係啦，即係派錢等等呢咁嘅方式。但係結果咧，佢就唔會真係去面對嗰個問題。原因就是什么呢？他很快就会上纲上线，反对派炒作啊，政治化啊，等等呢，就避开个政治责任。然后呢就没件事了。结果我真的不是真的 touch wood 讲句，如果再来跟住又有台风了。那怎么呢？喂大佬，你是澳门人，你真的很害怕的。是 啊， 是啊，是你完全体会到他们那种心情的。是十几二十个钟头没有电没有水啊。 真是自生自灭。 你看到他们在街头那里冲凉洗头。乜嘢時代嚟嘅呢個？2017年啊，竟然好似1967年咁樣。係乜？你問我感覺咪就1967年咁樣咯。 嗱，除咗我哋批評北京政府，你話共產黨又或者係澳門嗰啲建制派人士之餘嘅話咧，咁亦都係有澳門自己本身嘅朋友都係有檢視翻，到底澳門人係咪即係自行去選擇呢一種咁嘅後果咧？咁又你好難。即係唔能夠有另外一種嘅分析嘅，因為咧喺2001年啊、2005年當其時嘅澳門立法會選舉咧，佢哋嘅民主派咧，其實嗰個得票率咧都有成30%啊、35% 啊咁樣。但去到對上嗰次咧，2013年嘅立法會選舉咧，民主派的得票咧係會跌到落去咧，得翻25%。咁啊，亦都有啲朋友做過一啲嘅統計啦，即係換句話講，澳門嗰61萬人有33萬人就唔係選民嚟嘅，嗰啲從來唔登記啦。呢啲可能真係要慢慢教啦。如果仲有時間嘅話，如果澳門嘅管治仲未墮落到令到澳門係天怒人怨嘅話，咁就係登記咗嘅選民裏邊咧，有成13萬人咧喺選舉裏邊係登記選民，但係唔去投票嘅。真係去投票嘅話咧，係得40000個選民就去支持。得出有3位嘅民主派喺33个议席里边， 欧锦新吓，就讲我听过个名，我听咗几廿年噶啦，已经。 高天赐 就公务员转过嚟嘅。 本来上次咧系有机会咧系坐4望5，但系最尾咧得翻3席吓。咁但系咧系有高达100000人啊，100000嘅澳门市民自行系去选择。呢啲建制派保皇黨，你可能話 蛇齋餅 種咯，又或者佢哋自己好愛國啊，好希望有一個和諧社會啊。但你睇一睇，當個議會係非常之弱勢嘅情況之下，連舉一個標語表達反對意見都唔得嘅話咧，個澳門嗰個施政咧，個水平咧就跌到墮落到今時。 即係香港人嘅怨憤係咩呢？就係你要一個先進嘅模式去遷就一個落後嘅模式。 香港學澳門呢樣嘢咧，其實喺北京嘅政策裏邊，早早體現就係香港立法會選舉嘅體制。 嗯， 香港曾幾何時喺英治時代，我哋立法會選舉首先第一屆1991年行雙議席雙票制，跟住1995年行單議席單票制。結果呢個制度裏邊咧，泛民咧喺直選裏邊嘅優勢咧相當明顯嘅，因為我哋喺民意裏邊根本係佔多數。 嗯， 隻抽隻嘅話咧。老咗就唔夠打嘅、 嗯。 好啦，跟住籌委會當時劉兆佳就參考咗澳門比例代表制嘅模式， 嗯、 然後將成個議會分為唔同嘅一張名單投票制。而呢個澳門模式根本喺世界裏邊就唔係主流， 係好少，係 度身訂造，度身訂造令到個議會四分五裂。 嗯、 所以你話香港和澳門係危言聳聽，梗係唔係啦？呢、嗯、個1997年之前已經諗咗噶啦，其實係。嗯就是行澳門的模式。 1995年的民建聯有文件給個政府，有建議給政府，都是希望是行這個比例。 喂，六七暴動點嚟啊？1966年香港左派工聯會組織大量香港的左派群眾過去澳門交流，學習怎樣令到用暴動去令到葡澳政府交出政權，然後跟著引發1967年最血腥的香港暴動，又是學澳門、 啊、出事、 啊、是啊。所以你話我哋危言聳聽，我話俾大家聽，呢、這個喺香港嘅歷史裏邊係一個好深刻、好深刻嘅教訓。 好痛苦添啊！係 暴動係因為老咗見到澳門勝利衝昏頭腦， 嗯、 然後跟住香港點樣用三權合作，點樣推動23條立法，點樣令到議會四分五裂，點、 嗯、 樣逐步限制民主派嘅議員喺立法會裏邊嘅正常行使權力等等，全部都係澳門模式嘅引申過嚟嘅、 嗯。 所以你話。如果你想見到嘅係咁樣嘅話，唔該你班老咗，你唔好敗壞我哋嘅香港，你自己搬去澳門住咯。 係， 係啊，你咁愛國，你咪等打風嗰時候，你咪自己爆玻璃咯。 嗯， 即係呢個好簡單，你睇到嘅，點解會爆玻璃啫？邊個做 surveyor？ 邊啲人驗樓？ 係 驗收 啊？呢、這個一定 滿意紙邊個簽出嚟？ 啲制度腐敗 係咪？跟住豆腐渣工程咪好似汶川地震咁咯，唔會再追究噶。係咪？你即係今日佢民防中心開記者會先好笑，嗰、那個咁樣嘅。呢、這個消防局長就篤爆咗，就係話咧，原來咧仲係 report 緊有十幾人被困。 哦， 唔係死咗九人， 唔止九人嘅，而家分鐘可能嗰、那個 不過未揾到嗱，未揾到、那個，所以我呢個係大醜聞嚟嘅。如果再爆出有十幾人係浸死嘅話，你諗下呢個乜嘢嘅政府嚟嘅真係、 嗯？即係而家可能只係以失蹤人口處理嘅啫，係 唔講啊，直情係唔講啊，揾到先講啊。你想想幾恐怖啊！ 呢個係 cover up 嚟嘅喎， 係 cover up 啊，其實 呢個係醜聞嚟嘅喎。 而家係記者質疑佢哋 cover up， 嗱，我讀俾大家聽， 係 就係話喺呢個民防行動聯合行動指揮官馬耀權就話、嗯，天鴿至今造成九人死亡，其中七男二女，超過200人受傷。記者再問民防行動中心係咪掌握失蹤人口數字？馬耀權話：目前未有掌握任何數據，有人報稱被失蹤。跟、 嗯、 住消防局局長梁旭森補充：我哋接獲報告，只在大興街同堤督馬路豪景豐停車場外、嗯，各有十幾人報稱被困，但救援隊伍目前未搜索到任何被困人士。 嗯明白，即系佢冇夹挂口供嘅情况之下、 啊、 就透露咗呢个事实。 冇啊，跟住记者质疑就系话，点解当局一直冇向外公布，仲有十几人报称被困？我希望系误报， 所以谂起真系心寒、啊。 已经走咗出嚟，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喂大佬，一场台风死20人，唔系啊嘛？ 要用13亿就去做揞口费，又或者系安抚民心，系有原因嘅，系佢都知道大祸嘅。 你知唔知而家仲系咩？而家仲系有。3700户用户是冇电的而家 3700户， 仲要预计咩？一至两日先恢复供电啊！ 仲有成15%。嗱，佢哋61万人口，其实住户嘅数目其实25万嘅啫，系25万户左右嘅啫，系 25万户。 25万户系3100，即系10几%。 吓，系冇电，仲要一至两日啊！跟住个台风嚟紧啦， 系听日就打到嚟啦。 所以你話你咁羨慕澳門，你咪過去住咯，真係。 喺、嗯、范太會同你講唔係㗎，佢都係叫你搬走㗎、啊。 喂，大佬、啊， 叫香港人搬走㗎。 你而家最大鑊係咩？就算你係最 cheap 嗰班大陸佬啊，雞又冇得叫，賭又冇得賭。 嗯， 係咪停電啊嘛？ 係，唔係使錢啦？ 賭場都停埋電啊嘛。 影響佢哋使錢， 咪咯？ 係使一錢個使啊！ 所以一種咁嘅模式，你已經睇到，根本就唔係一種 civilized 嘅模式。英治的香港就是一種文明的模式， 既不可持續，亦都是一種很墮落。 根本呢種是冇可持續性的，你看崔世安嗰個咁樣嘅 自己嗰段片，大佬撇撇下喺度睇稿嗰段片，你兜巴車落去真係。 呢、這個真係跟稿讀嘅啫喎，好差。 即係一個領導人，你唔好講佢外形啦，我唔係針對肥仔真係。但係嗰個撇樣，一個撇樣其實根本係係咪？你話何厚華都好過佢少少，係咪？呢、這個崔世安真係一個撇樣， 係 好心理啊，學好少少普通話啦，係咪？朱思安即係啲人笑佢吹屎眼， 我哋有用同一個標準嘅咋？喺2008年嘅台灣，即係南部打大風咧，當年嘅馬英九咧，一樣係俾民眾咧批評得好緊要啦。嚇，當年嘅美國嘅呢個卡特里娜，即係 Katrina 嗰個颱風，亦都係小布殊，亦都係民望出現下跌或者好巨大嘅衝擊嘅。同一個標準去量度翻今時今日嘅趨勢安嘅話，唔單止係絕劣啊，直情係完全唔合格。佢係應該係即係要承擔巨大嘅政治責任嘅，係 唔會啦！我話俾你聽，共產黨下邊邊度有問責可言嘅啫、嗯？自己有，即係其實社團邏輯 係， 無論你做乜都好，你都冇錯，係咪？因為你喺政治上 loyal to 我嘛。 所以嗰個氣象局局長有嘢日本黑幫咁啊，切隻手指尾出嚟嘅啫，淨係 喂佢仲有 pension 啦，我估 係包住咗之後就有錢收啦，有安家費收。 呢啲叫做黑社會交人， 係 交咗人啦，咁咪完咯。系嘛？跟住後邊，以前你諗下，我哋曾幾何時？我問大家，你有幾耐冇聽過特區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去調查，包括大規模嘅社會衝突啦、天災啊、人禍呢啲咁嘅嘢啊？呢幾年、零。 問責官員辭職下台，對上嗰次其實已經係講緊2003年嘅 車油 錦 之後， 同埋葉劉淑儀冇啦。跟住過去呢14年都未試過啦，係。 你唔好講話嗰種啊。淨係包括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曾蔭權都曾經獨立調查委員會揾李國能去查自己啦、接受款待。 任內之最 你睇梁振英上場之後有冇做過一次呢類咁嘅嘢？呢個係政府內部監察嘅機制、，ICAC 政府內部監察機制係嘛、？Ombudsman 自己內部監察機制 係 審計處 ，Ombudsman 都提出啊，唔係審計處提出喺公共帳目委員會提出。民建聯建制派的區議會在自己左袋撥錢落去自己右袋，我哋上次自己之前幾集講過啦， 係啊， 有冇人 follow up 啊？ 過去幾件嘅大事，鉛水事件， 係啊， 呢、這個港珠澳大橋人工島移位， 你咪鬧啊黃碧雲咯，係啊， 高鐵嘅呢個超支延誤用咗香港人上千億， 幾百億， 呢一全部都冇。 有冇人去承擔個責任？ 你睇睇翻1997年嗰陣時，呢個赤鱲角機場，只要係開放，即係開 張嗰日啊， 運作嗰陣時出現延誤啊，都要有調查委員會。 有調查委員會係 啊，你睇一睇嗰個差別有幾大。 你睇香港過去嗰個基建超支1000億，係完全唔需要進行獨立調查去問責嘅。係呢、這個咪就是澳門化咯。總之你係我嘅人，你做乜嘢事唔緊要，我照住你。如果你唔係我嘅人，你就去坐監，呢、這個就你睇到曾蔭權、梁振英嘅分別啦。 即係澳門 一個就是國家領導人，一個就坐監。 大陸化、香港澳門化，先澳門化再大陸化。 而家係咁嘅，其實即係呢個無限無間地獄嚟嘅。就今日澳門就明日香港，今日香港就明日台灣。 係真係痛苦 啊！你幾痛苦你話？華人無間地獄嚟嘅真係。 華人社會 主要嘅原因就因為你嘅宗主國係一個落後。體制落後的政權嘛，不需要解釋那麼多。 Savage 野蠻人，野蠻人 治 國， 因為他的管治的質素他根本就追不上，不過他不認嘛。好了，接著就用一些最符合中國人性格的方法，利益掛稅。接著那群年輕人不跟你講利益的，就判他去坐監，講理想的。所以我就說這個判案為什麼你看到是一個這麼大的傷害，我覺得以後大家就做蠱惑仔。是吗？你看看，如果你讲原则的就是这样了。你看到周永康穿着囚衣那张照片，你不心痛？ 是我第一次喊戏看那张照 片。是啊，所以我就说你看到的以后你是年轻人，你怎么 办？我都未去到伤心看 着你。如果你是年轻人，当然加入民主思路啦。当然加入新民党啦。 或者民建联工联会。 就走捷径，然后理想当然不要讲啦，讲利益咯。跟着成立什么？年轻人开始学习就是什么？成立社团派蛇斋饼种。那你一路一路咁樣發展落去，就劣幣驅逐良幣。你喺香港做一個正常人越嚟越困難，等於我哋做一個正常嘅出版社越嚟越困難。只係出版一啲我哋覺得有理念嘅書，都係冇辦法可以銷售嘅，係嘛？即係點解你曾經會問自己啊？ 點解做一樣我哋咁普通嘅嘢都咁困難嘅咧？而家 因為香港唔係一個正常社會。 Yes， 你講一句正常嘅説話都咁困難。點解咧？要力竭聲勢。個原因就因為香港已經唔係一個正常嘅社會， 政府亦都唔係正常地運作。 我覺得而家係嗰個老闆真係唔係熬得好耐嘅，我覺得。真係㗎，有啲嘢就 touch wood 真係好彩嘅。你話香港係因為個公民嘅質素， 唔係幾日前就已經清魚幹線嘅大塞車已經係好大件事㗎啦。其實都係 佔中佔旺，你已經係啦。 係 佔旺，你諗下九反地帶。如果唔係香港嘅公民質素高嘅話，喂，燒警車、掟垃圾桶、撞銀行玻璃、搶掠，喂，呢啲唔好話大陸、澳門啦、美國咧，係一樣係咁。 唔單止美國，早幾日啫嘛，淨係。咪有10万人出嚟去聲援呢個啲後生仔被判囚噶嘛，係嚇咁有香港人聯絡希臘嗰邊嘅學者啊，佢話希臘早前你知道脱歐嗰陣時候都有講到話有抗議遊行請願示威，問翻你香港人你幾多人遊行啊咁樣係，佢話10万人嚇，咁點啊？有冇打警察啊？有冇燒車啊？ 起碼燒5架警車啦，係嘛？ 係冇啊！你睇到香港人公民質素係幾咁高，但係同一時間政府就係睇到香港人呢一個咁嘅特質嘅話咧，更加係蝦香港人。 所以我就話呢啲就係叫做人善人欺，就係咁嘅原因。咁你結果就係、是、好啦，傳媒就俾你控制曬啦。咁其實就慢慢步入澳門模式。好啦、提出質疑嘅你就話佢係別有用心啦。然後封殺曬所有其他意見嘅聲音啦。然後大家就乖乖地喺民主派喺議會裏邊做花樽啦。咁然後僆仔就一削尖個頭腦轉型去做建制派啦。咁你慢慢一代人就會變質嘅啦， 會變質。 香港人嘅氣質係會改變， 扭曲得好緊要。係 呢個今次嘅判刑係會改變香港人嘅氣質，我覺得。 今時今日仲有香港人就話啊，面對而家呢個政治環境，覺得香港人好陌生啊，自己過去認識香港不復存在啊，係即係劇烈地改變當中啊，唔係温水煮蛙，係滾水淥蛙咁樣係。將來就會點樣咧？將來就係連呢啲都已經忘記咗。 我話俾你聽，共產黨亦都唔會追究崔世安。 係 點解？因為佢正就是要樹立崔世安這種澳門模式給香港嘛。但我們要繼續對澳門模式口誅筆伐的原因，不是我再說，不是我們不同情澳門人，而是正正因為我們同情澳門人，所以澳門人更加要覺醒。你不要以為鬥了30万鬥了什麼東西，然後就收口不再出聲，是不是？我是支持蘇家豪那些選舉的。其實為什麼呢？因為我覺得是澳門需要年輕一代，是為他們自己未來的社會去奮鬥。 他們都要轉型， 他們都要轉型的。喂，如果不是，不要說天災，我告訴你，你在澳門生活你都窒息了。你以為自由行香港撲街，澳門仲撲街啊？ 其實對我嚟講係人禍嚟，澳門嗰啲。 大佬，你試下喺議事堂前庭行下，你問我，你頭先節目開始前幾耐冇去過澳門？我話我成6、7年冇去過。點解？唔係因為政治問題，而係我對嗰個社會嘅環境係好厭惡。 以前去澳門係因為佢嗰個環境係好 我話俾你聽，我 寧靜啊， 我離開大學1988年大學畢業，我哋冇錢嗰陣時，唔可以去邊度玩去邊度玩，其實係去澳門。同大學幾個同學， 唔係台灣， 唔係只係能夠去澳門。嗰陣時住喺一個叫做 Bella Vista 風景酒店，而家葡國住澳門領事， 好靚喎風景酒店。 係啦，400多元，即 係拍嗰個今夜星光燦爛。 係啦，當時我覺得好貴，但係冇所謂，人生豪一次啦咁樣。豪一次嘅意思就係住風景酒店，然後夜晚黑擒出去露台嗰度，一個葡式嘅建築，嗰啲木地板仲係啲聲嗰啲，然後望住未有奧氹大橋，望住氹仔。那個感覺我到今天都記得的，這個澳門已經消失了，是一個南歐的城市，那時是一個南歐的城市， 很漂亮的那 時是啊，沿著似水流年，你記不記得 小鎮風光， 似水流年拍就是坐著三輪車沿著這個南灣一路去到聖地牙哥酒店，然後在聖地牙哥酒店裡面吃下午茶，然後去那間小教堂那裡參觀一下，而家今日你唔好去添啦，聖地牙哥， 好擠迫，到好似旺角， 係入唔到去啊！其實係 多人到真係 一間咁靚嘅酒店，係咪？所以我就話澳門喺我心目中已經係一個消失咗嘅地方， 不復存在， 係唔再存在，佢嘅氣質已經破壞曬，係破壞正盡。係1999年之後，你見到嗰朵咁樣嘅叫咩花話？澳門回歸 荷花 蓮花定乜鬼嘢？ 荷花啊，蓮花類似嗰個 shape。 大佬核突到啊！跟住你見到嗰個咩融和門啊，喺南灣嗰度突然間整棟咁嘅嘢。 大陸口味。 跟住田園海之後，主教山下邊嗰段南灣嘅路，完全冇曬當日嗰種感覺。所以話係好可惜嘅地方，但係 即係你問我，其實我唔會再去就係咁嘅原因，因為我覺得嗰個城市嘅氣質一破壞咗、改變咗，其實係翻唔到轉頭。 澳門嘅政府佢哋嘅社會係好配合嗰種以發展為上，拆得就拆，一味發展，起咗大量嘅賭場不特止，仲有好多嘅 仲起緊 基建，係發展嗰個速度係多過香港好多。跟住一方面就批評香港有好多人阻住政府啊，又或者環保團體走出嚟係去阻頭阻勢。唔好忘記，如果香港嘅公民社會、香港嘅環保團體又或者係市民唔係就自己本身，啊，即係呢啲咁樣嘅權益或者係既有嘅一個嘅即係居住環境係去發聲嘅話咧，我哋同樣地係步澳門後塵 的。已經係㗎啦，你唔好淨係話頭先救災啊、管治模式嗰啲咁嘅嘢，而係成個城市嘅面貌啊，嗰種暴發户嗰種嘅庸俗嘅氣息。嗱，當然葡治嘅澳門唔係代表佢管治質素好，但係葡國人咧就有個好處就係 hea。气得嚟咧，佢就唔系咁搞咁多发展嘅。所以你以前我中意澳门嘅原因就系你永远揾到一种香港冇嘅一种悠闲。 系啊， 悠闲嘅感觉。我记得澳门我中意食云吞面嘅原因咩咧？因为佢啲云吞唔系录定嘅，系你坐喺度落 order 佢先录俾你。 哦，即刻包啊？ 唔系即刻系 即刻录， 即刻录佢包好咗，但系即刻录。 系 咁，所以咧，你觉得澳门嘅云吞面系好食嘅？我仲记得有一次我去一间当地土生葡人开嘅一间好细嘅澳门餐厅。他就教我吃蒸馬芥丘、白蝨，然後加啲橄欖油、椰菜就咁食。 哦， 係啊，嗰時係未有自由行嘅澳門嚟，係未有自由行嘅澳門嚟， 區王兒 係一種有人情味，係有一種有一種嘅城市嘅歷史，一個曾幾何時係明朝中西文化交流嘅歷史見證。大三巴就係啦。係咪？你記唔記得我之前介紹過馬田市高西斯嗰套電影《沉默》？派去长期传教的澳门的那些天主教教士，其实是澳门出发的。 哦， 澳门是天主教的重镇，在果亚、印度果亚之后就到澳门。香港的天主教修会其实更早是去了澳门先，然后再搬来香港。澳门到今日还有很传统的天主教的修道院在这里。真的吗？沿着那条龙须斜巷你还可以见到一些很传统的天主教修道院。圣罗伦索教堂，我曾几何时觉得是最漂亮的。整个亚洲最靓的教堂， 而将来都可能因为 它不会拆，但是你旁边的环境变晒了，不是说拖劫党，而是那些大陆游客那种珠三角那种庸俗的品味，根本上跟葡萄牙的文化、天主教的文化不相容。我告诉你，即不是说我白鸽眼，真的我真的看不起那些暴发户的品味。你有钱都没用的。 不是，是低品味，低品味有客观标准的。这些 是恶俗的， 是有客观标准的。 你入去赌场为什么不恶俗？你望下全部都是油金油银 花碌， 那些这样的赌场车叫发财车，听到个名字我以为一见发财，真的 发财车。 是啊，赌场啊， 我即是好像那些 那些 van 啊。 哦， 你去到码头呢， 是 我一段时间为什么不去呢？就是根本你接不到的士。 是 那你入去市中心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坐澳门嗰啲发财车，即系嗰啲赌场嗰啲车，要发财发财车。然后跟住你所有喺街上边咧，你想截架的士都好困难。 系唔做你生意， 系唔做你生意，一系就讲价冚期，系令到你困扰到不得了嘅。然后跟住去到一个稍为似样啲嘅地方，想睇耐啲咧，又唔得嘅。侧边啲人嘈乱巴闭嘅，系嘛？结果我去到最安静系咩咧？就去呢个玫瑰堂，有个叫圣物博物馆。 哦， 保存了天主教在明朝的时候的圣物是没有人的。 哦， 因为共产党无神论。那你就享受到 自由行的豪客也不会喜欢这些文化的 东西。是片刻的安静。所以我就说澳门对我来说是什么呢？其实我是对他有个历史的感情。因为他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的。由这个葡萄牙、西班牙，其实葡萄牙的海上霸权是即係曾幾何時同西班牙係並駕齊驅，而係你見到譬如佢裏邊賈梅士，賈梅士係葡萄牙一個好出名嘅文學家嚟嘅，其實去過澳門嘅，定居過澳門添嘅。你見到 Vasco da Gama 嗰個雕像達伽馬，其實是一個航海嘅英雄嚟嘅。呢啲就係我哋讀明朝嘅歷史裏邊出現過嘅嘢。 哦， 係啊，所以你見到佢嘅沉淪咧，唔單止政治上嘅沉淪。而是整個品味的沉淪，這個是不可挽回， 是全方位文化上面、社會上 面，因為你的宗主國是一個低質素、低品味而不重視文化的國家，所以澳門就會搞成這樣。 係咪？一味向錢看啊嘛。 嗯。 再發展多十年、二十年，你問我澳門同珠海仲有咩分別咧？ 嗯。 係嘛？佢就會變成一種內地嘅城市感覺。香港已經係啦。 係。 已經慢慢已經變成係咁啦。 財富買唔翻文化，買唔翻。 因為嗰個係積累嚟嘅，嗰個係要好長時間嘅積累落嚟嘅嘢嚟嘅。唔係話一時一三刻可以建立嘅嘢嚟。但係摧毀佢係好容易。 嗯。 真係㗎，你摧毀佢好容易。所以我就係話，無論嗱，其實我自己好耐十幾年前咧，我好中意澳門咩咧，去大三巴後邊咩爛鬼樓咧，去買中式嘅家私。 哦， 其實當時係有好平嘅明式家具。 係啊， 十幾年前 有香港人係 九十 買咗之後，跟住送過嚟。 九十年代嗰陣時，我就係買咗之後喺嗰邊運過嚟。我到今日仲用緊嗰啲家私。 哦，咁襟啊，係 十幾二十年。講嗰陣時講緊買一個黃花，你係講緊幾千蚊嘅啫，喺澳門係。是現在沒有這件事的了，已經完全沒有了、 嗯、 所以我就說即當然我心裡其實看到澳門這樣的、嗯、其實是很蒼涼的感覺、嗯、但你也看到這個就是香港的未來，其實就更加悲哀，但是再說下去大家想自殺的 話 繼續這裡攝腳石我們要即盡言責，也是有批判精神，撐得多久得多久， 是的， 基本的立場和底線，無論是你說是即做文化產業的出版的，或者我們從政的，或者是參與公民運動的，都應該要用這個角度，是的， 是的，我就說鬥長命咯、 嗯、 我不相信共產黨可以超過100年， 是 的，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好， 下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拜拜。 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hey, ，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咧？ 哦，樸實無華又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道用咩整嘅咧？ 誒、hey,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嗎？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